那早上我们有讲完那个椰浆那个九种新竹，其他弟弟，请要经过这个九种新竹，才能够得到三昧的境界。啊，我们也有说明，这个其中啊，新竹如果我们修行有进步，那我们就不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习惯，很快就到上面。不过，这个三昧的磨练就要经过那个九种心住，九种心住，心住是一个一个过程。所以看我们的程度，我们从哪里下手就继续学。其实经历自在，就是佛陀的德行。我们虽然修很好，还是无法得到这种程度。连菩萨，连大声闻，所以我们有提到佛在依照阿含经，佛在菩提树下练习什么？练习经历，经历的能力有成熟，那自然我们可以学深度不需要勉强，它也会自然出现。那我们也知道，佛开悟的时候，依照阿含经，它是有深度，这样才能够彻底的学。我们他自己，我们众生。怎么，我们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，在轮回的过程，那什么经历跟深度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也应该要了解。修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跟所缘融化在一起，我们有说明，因为所缘不改变，所以受也不改变，心也不改变，所以，这是经历的境界，所缘不改变。说不改变，心不改变，所以一切不但佛教，也别的一切法，就是用这个情观来调心，很有力量。心有力量，它的作用变成很大；心没有力量，它的作用不会很大。那最重要的心的作用，就是 我们可以用心来解脱，这是一切真的一切，就是解脱的过程。佛教的一切的解脱的过程，就是直观。佛发现这个直观在菩提树下，这是佛教的德树。悲和直跟观为一体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是佛教在有，其他的宗教没有讲那个观变成经历的道理，只有佛教有讲。直观融化变成一体，就我们有说明才可以断而断烦恼。那这是佛学说教先观的过程。一切是理论可以找到很多种先观，不过先观的意思就是解脱。不管我们怎么说明，这个解脱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方面，不过先观就是解脱的过程。那现在我们是学沙玛达这个解脱的过程，沙玛达的部分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沙玛达的部分，依照一切是比如是靠救心主，救心主是说明沙玛达的过程。这也是一切是毗卢的德树，弥勒佛以后悲传佛教，不管是寒传佛教、藏传佛教，都是说明沙玛达品的努力，依照这个救心主的道理。那救心主若有提到要悲和跟很多方面来真的了解他们的意思，我们已经有提到一些方面，可能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作意。因为作意就是的分析，一切是理论讲特别详细。不过所有的佛教都是强调作意的重要，作意中医梵文依照中医翻译叫梵文的意思，就是作所愿在心里面，在心里面作所愿，在心里面作所愿，需要智慧。所以在不管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，在作意里面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，因为我们有不如理作意，所以出现烦恼；有如理作意，所以我们观无常、空无我。那结果烦恼不会继续。我们观我，那烦恼就继续。观无常、空无我。 烦恼就不继续。所以，最有力量的上交来处理烦恼，就是如理作为。修行的过程，其实也是靠如理作为。所以，如理作为有什么的品如理作为，有 Vipassana 品如理作为。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。怎么配合什么他的 Vipassana 也是一切是的论是说明考验那个注意的道理。在什么他的国家，我们多半是用先接主意，因为我们决定安住心在无分别因相，就我们有说明不去不舍，不去就是不思为无常。不继续分辨，不是就是继续留在那个东分影响，我们已经有说明东分相，如果没有东分相，不能够修直观，因为五识本来就是三乱的心，一切是谛论是这样讲。所以作意要内转才能够修直根观，如果作意没有内转，那不能够修直观。我们有说明那个五个石头的道理，一直心在外面，那怎么配合什么大品跟 Vipassana 品的努力，也一切是理论是脚依照注意的方便。所以内观的过程 Vipassana 也是用注意来说明方法，什么的也是用注意来说明方法。我们有在四修行的所缘，有遍满所缘，有净心所缘，有上交所缘，有金火所缘，金火所缘有世间有出世，世间金火所缘就是考那个什么的拼努力，因为什么的我们的境界变成越来越微细，手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心变成越来越微细。佛也是这样说明解脱的过程。注意微细的时候就是超越手。可以无悔，没有手不过有手，不过解脱的境界。解脱的经验超越手。那我们早上有说明第四禅定是相思的经验，不过没有真的超越手，因为出定以后，那重复我们的分别是继续 考受轮回，我们在轮回，因为我们的分别继续考受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只是，依照一切是理论，有无明受，有明受。明受是靠如理作依，无明受是靠不如理作依。因为有无明受，所以我们执着受。因为我们执着受，所以我们继续在轮回的过程。那我们已经有提到，在沙玛达跟毗巴沙那过程有四种作依，四种作依。也有七种作用，可以配合，都可以配合跟我们的了解那个小马达品的努力。一切是理论，也就是这样做。那我们用依照一切是理论，我们用历历作依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了想，在七作依里面，了想 是第一作依。你不能够严苛的说，你不能够入修行的过程。如果你是用历历作依，你是用历历作依，那你没有了解想。所以你的心不能够安下来，因为它没有一念的力量。我们有说明它没有一念的力量，因为我们懈怠懒惰翻译，没有。我们的信心不够，因为信心不够，我们的法语不够，因为法语不够，我们的智力还是精进不够，静安就不会很明显，没有办法。那用真言一一离，一切是底轮是也说明那个什么大的过程，要用六种力量才能够成就什么大的过程，而且也能够深入 Vipassana 的过程。也跟作依很有关系。来，能够修了想，来了解我们的境界怎么用，有分别影响，无分别影响，如修行的过程。第一要了想，你用历历作依，意思是你不了想，因为你的心不能够安住在修行的所缘上，它没有意念力。那你有去掉懈怠，你有修不翻译，所以 你就能够有真言安住心在什么大的道上，在有分别影响无分别一切。这个叫做疗效。所以疗想我们有真言理，让修行人分别什么是想法，什么是不想法。想法在直观的过程，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就是让心安住在有分别印象还是无分别印象，依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你从历历，因为如果你有了想，你从历历作意可以过到那个萨奇德阿拉，你用那个右键 运转作意， 就是你的努力还有up and down。还动，你的心在所缘上动。不过你已经有真言，你了解这个动。所以我们有说明，因为你有一念力，所以你的心那个可以调这个震动变成比较流利，这是真言的功能。所以一定要练习不断的思维，我有真言还是没有真言，有真言怎么表示我的着意在所缘上是稳定。没有真念，那我的着意包来包去，好像野马这样。那如果你安住在所缘上有一念，什么意思？你还是知道所有的外面的东西，不过你的心没有包来包去。所以它变成稳定，所以那个我们有说明一年的题就是定，定其实跟智慧是一个过程，因为有定才会有真知，真知就处理烦恼。那现在你有一年，那你能够修那个霞珠还是安珠跟金珠第三第四，结果你的心虽然有动，有调剂，有沉，你是用直相来处理调剂，你是用居相来处理心沉，如果心比较冰淡，那你就学怎么舍。如果你这样学，那你在修行的过程， 入清净道路时，说明会感到快乐。如果你没有这样修，没有什么快乐，因为你是用利利作因，利利作因跟快乐不会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定，有一年，那你就开始用定。什么定？坚定。什么是坚定？坚定是靠坚念。如果没有坚念，不会有坚定。所以你有坚念，你的基金，基金，你的力量会有效果。清净道论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。三个朋友去供养那个去供养山，我们可以推理智慧山萨拉索蒂在维多，在是最重要的山，太阳山就是智慧山。他们去供养，他们要采花，所以一个朋友他要抓那个玉兰花，很香，玉兰树会很高，他没有办法采。因为他的手太短，那另外一个朋友他就递他的杯，所以他能够镶在上面，他要采花采一个两个就颠倒，因为不稳定。那怎么办？那第三朋友说给他的肩膀，那他就变成稳定，他才花依照他的意思。那他们就欣赏了那个白神节。那什么意思？谁能够采那个花供养智慧？就是定，有定才会有智慧。不过定自己，它的功能不会明显，它需要好朋友才能够得到智慧。如果没有好朋友，他不会得到智慧。那定的最好的朋友就是真念，如果没有真念，那不是真定，是不真定。所以定的基础，智慧的所以，定的所以，就是真念，两个都需要这个所以。如果没有，无法修。什么大兵努力无法修，官兵努力，那这个那还需要精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整年就可以分别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，然后用精进，可以 培养善法，避免不善法，这是真经。那这样就你可以供养智慧，很好的故事。所以，这也是说明我们的萨玛达品过程，其实也是说明第八三的品的过程。你有那些条件因缘，你才能够修上去。你没有那些因缘，你不能够修上去。那真言要表达自己的力量很清楚，在真知能够处理烦恼。如果真言的功能不明显，那真知无法处理烦恼，真知就是智慧。真言跟智慧很有关系，所以居士论是说明真言的题就是智慧。所以你的一年有，你可以用一年的力量，那你渐渐可以学用真知的力量。真知的力量表达在第五跟第六心中。因为你能够用真知以真言的所以你能够处理下品中品烦恼，就是无盖，因为在什么的过程，无盖是代表让你不如经历的烦恼。所以真知变成明显，你才能够用平等的精进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知智慧不是很明显，什么智慧？在智慧在真念的所依，你无法修努力平等，精进平等，得到一精神，一嘎嘎哒，没有办法。虽然你的心已经很微细，差不多了。如果你是修阿那巴那念，已经出现常相，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，已经有什么大相，如果没有什么大相，无法入经历。有什么大相，不过还有微小，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在哪里？现在你已经心内转，在你的镜子里面。你的镜子就是你的心，在你的镜子里面那个常相动，那你虽然你已经很寂静，静安很明显，还是不能够入经里。所以在那个情况，一定要想那个镜子。那个东西 常相动，是因为镜子还动，镜子不动，那怎么会成那个因相动？因为我们有刚才说明那个禅定是什么情况，所言不改变，手不改变，跟心也不改变，因为心改变，因为所言改变，因为所言改变，所以手一定会改变，因为手改变，心会改变，这是我们的轮回，都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执着这个过程，那就心不稳定；不执着这个过程，那心能够稳定下来。所以，先要快乐，再要舍，知道如清净道论是说明，要知道怎么舍这个快乐，不然你修不上去。所以，快乐是第一步。有快乐才能够有静安。不过你下一个步不容易做，那就是你要完全放下那个让你快乐的所愿，让你受快乐的受，让你受快乐的心。才能够如常的，来能够这样做，你需要，那个你的精进要平等平等。如果没有，那你修不上去。所以，在最激进的过程。你的心已经非常维系，所以你很容易把握它。你不然，你的努力还是用功如旋转反应，变成太强还是太弱，过强还是不够。中道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的心能够完全流离在所缘上，你的手不会改变，那你可以得到，专注一句，心一经紧，ego 提高的，就是这关于这个。那来能够修这个寂静跟来能够修这个调顺跟寂静，你需要认知力，先有学跟思力来了解相，你要安住在这个相有。真言不能够用力气，所以你能够修上去。你有修上去，你是用那个意念力来让心稳定在所缘上。如果心稳定在所缘上，你才能够如。处理烦恼还是所以烦恼，就是处理无盖的过程。无盖就变成不明显。为什么无盖变成不明显？因为心变成寂静，它调顺，所以那些粗的跟下品跟中品的烦恼。无盖已经不出现，心已经很寂静， 所以你很舒服。这个过程用了七个作意说明 Shamatha 的过程跟 Vipassana 的过程。现在我们是在 Shamatha 的过程，所以你有疗伤。疗伤，你一定要用真言。疗伤以后，你能够用身皆作意，你用身皆作意，再能够调顺基金，那就是愿力作意，你用愿力作意，才能够舍乐。那这个是说明，有见，萨奇德拉有见什么？有见觉作意，有见觉作意是从料想到舍乐，在 Shamatha 病的过程，其实 Shamatha 病的过程跟 Vipassana 病的过程还是很有关系。所以一切是理论，是用东洋的七种作意的道理。那你受乐，所以你静安很明显，你很舒服。哇，这个是很好的境界，很好的感觉。不过还没有到，还有小小丸出现，所以学这个经历。自在没有那么容易，我们普通的修行人，我们很容易学到入定，这个不是很难。不过保护这个经历的境界，这是很难，非常难。所以，依照佛教宇宙的结构，都是靠那个。禅定有低下品禅定、中品禅定、上品禅定，就是大梵、中梵跟下梵，我们都是，如果不是很了不起，我们都是属于下凡，下天人。就是要做高僧人的师子，已经不错。那所以入禅定就是入门而已，得别一切是比如是。强调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有些菩萨跟声闻都不一样，声闻他要快快修内观，快快离开这个不可思议的轮回的苦，尽快变成无学。他的离开这个轮回的苦，就是靠他能够有命的手。我们多半常常是用无命的手，这个手是属于我，很难处理。练开悟以后，还有这个倾向，这个手是属于我。这个很难离开这种习惯。 因为这个习惯那么重，所以我们还是被我们的习气包围。连开悟以后，还是被我们的习气包围的，很难离开我们的习惯。我们没有修心，我们回想我们的习惯好，我们是善事好人。不过，开始用一点点功在修心的过程，我们发现我们的习惯多半都是跟经理不相应，跟内观不相应。所以，我们有了解我们的国师才能够用功，如法用功。所以，那些都是很微细啊。弥勒佛还是无著菩萨，应该是同一个人物。他们的，因为以前的人不是研究外面，他们是研究里面，所以他的语言那么微细。现在的科学、心理学慢慢，就是很长的过程，慢慢开始了解以前的人的厉害。因为对心的了解，虽然科学我们知道那么多东西，对心还是为科学一个秘密。科学家他们都承认这是一个秘密，就是这个理论，别的理论再别的理论，很多种理论都有矛盾。因为心是一个秘密，就，一切是谛论的，所以就是皆生密经，皆生密经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生密就是我们的心，一切是谛论，就是说明怎么接这个大秘密，这个上帝，牛魔城呢，就是解脱。上帝叫做秘密，也叫做那个舒服，两个意思都有。我们能够解决秘密，那我们也同时解决我们的束缚。我们的束缚就是我们的揭示，我们的烦恼。如舍利弗很有智慧，是说明那个白牛跟黑牛，他们不是互相的障碍，不过那个，有怎么说？那个舒服，他们之前，这是，他们的负担，没有别的负担。那个眼睛跟舌没有问题，眼睛，不过眼睛跟舌之间有那个舒服，因为有舒服，所以不舒服。心跟法也有舒服，所以不舒服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要解决心的秘密。那 节节心的明灭，就是直观的过程。不管我们是修，声闻道还是菩萨道，只有这个过程能够解决心的秘密。那心的秘密的观点也是在作为，如理作为还是不如理作为？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常常用不如理作为，所以心里有束缚。怎么解脱？学用如理的作为。什么是如理的作为？一切是地论、即时论，是说明身皆作为，还是如是作为？身皆作为，如是作为。身皆作为，多半我们是用在沙玛达品的用功。真实作为是用在维帕萨那用功。如果我们对作为有了解，这个了解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多多学经历。那我们能够随便用，依照我们的需要。所以来结束这个作业的部分，你乐，你舍乐，那你有得到寂静，你的心很安静，那下个主意就是监察主意，监察主意就是这个注意基金。你监察你的心往所愿用太多力气，还是太少力气？不是太多，这里没有什么力气，太过用功还是不用功，那宣称是这样分。不过这个梵文的语言非常微细，阿波嘎阿那波嘎。如果我们研究一切，也印度教有受很深的影响，也一切的注解有很多不同样的说明，说明那个阿波嘎阿那波嘎。你的心，你带心往所愿，还是运心往所愿？用不够精进，还是超过精进？这样，这个你能够发现，条件是你已经心很稳定。如果心里一没有很稳定，没有很寂静，你看不到有那个小小蓝出现。他们，我们入定以后，还是那些小小蓝会出现，所以还是那个精力会有污染。多半我们小修行人都是在污染里面，连如定还是在污染里面，因为我们的以前的习气，那些习气怎么表达，心还是在动。所以我们有说明说阿毗达摩论是说明真的沙玛达品就是心不动，完全不动。我们要学那个菩萨修的过程，在什么情况心完全不动？他得到第八地叫阿查拉，不动，什么都不动。所以你有把握作为， 那你可以完全忘记自己，那你可以学怎么，利益他用不可思议的方便。我们没有办法用不可思议的方便，因为我们的心还都在动。所以，学了以后，观察，所以你的心能够完全流离，完全不动，那得到这个 ego 的专注一句，那就是无间主义。在四种主义就是无间主义，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打坐一会儿就，下课我们就讲完那个沙玛达的部分。还剩下一些，就可以开始了解怎么用那个沙玛达品的部分的磨练，在修行上，在业处上。所以我们应该说明业处，然后再说明沙玛达品的努力在业处上。所以。做修行人入业处的磨练，就是用阿那巴念，那我们就用阿那巴念来说明怎么用沙玛达品努力，怎么配合跟毗婆舍那品努力，因为沙玛达有，因为阿那巴那有沙玛达品。有一巴掌那边都有，他们可以合起来，依照南传佛教严苛的说，只能够合起来。如果说人是，那个出世丁，就是说人空无相无缘。不过依照北传佛教，在修那个静安的过程里面，已经能够配合他们，两个都有对，不是不要讲不对，只是看法不一样，这是佛教的不可思议，不是说一个是对，另外一个是不对，因为。我们一直连续不断的强调，修行是一个过程，在一个过程，渐渐，所有的这个过程的范围都会融化变成一体，它们都有互相的关系，不能够机械的分开，不能够机械的分开定跟观，这是不对。Okay.